受台美的影响呢，9月30号到10月1号上午，日本国的九州岛、四国岛和本州岛及其附近海域将出现强烈的雨雪天气，这一点呢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嗯， 亚洲其他地方呢，基本上天气还是不错的，降水呢并不是很多，所以说呢适合大家去旅游。 嗯， 那么另外呢，欧洲天气也不错，未来一周啊，这个西欧中欧等地啊频繁受冷空气影响，这个天气呢都比较清凉，像今明两天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法国北部最高气温将下降到不足20度，中欧一带的最高气温有望下降到15度左右。虽然本周日呢中欧等地啊气温将有所回升，不过呢下周初将会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影响西欧和中欧，带来的一定的降温，所以欧洲天气总体还是不错的，大部分地方降水是非常稀少的。所以这段时间到欧洲去旅行天气还是不错的。那么在北美天气呢是这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后两天呢这个蒙大拿州北部平原五大湖西部一带最高气温将下降到不足10度，并且呢降水也逐渐增多的，部分地区还会迎来呢降雪或者以加雪。作为南部平原呢以及美国东部地区呢，明后两天气温呢将是回升的，特别是南部平原和美国的东南部一带最高气温有望回升到30度出头，天气呢略感有点热。整体来讲欧美天气都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去旅游。 嗯，谢谢刘老师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今天是周五，我们的环节呢是叫周末任你游，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听友来说，依然还是工作日啊。 嗯、 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提醒的好，大家不要走早了，是吧？这两天呢，确实是出行人越来越多。那在国庆节这个假期到来的前夕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共同来看一看，在咱们身边有哪些可能在国庆期间安排的活动， 嗯、 还有在北京啊待着。不走的朋友们，我们在北京如何找到这个金秋十月的感觉？ 嗯， 我说这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哈，我自夸一下，因为我今天我问了一下，我说好几位朋友，我说你们还没出发呢，他们说没有啊，要出发的早出发了，正好不出发的就是不出发了，就留北京了。 留北京其实选择有很多，光是把咱们这个对吧，远郊区县的对吧，京郊这些地方走一遍，其实就得花时间。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咱们的这个北京各个区的这个活动的情况比较多哈。 是， 今天也没有办法一次跟大家说所有的区的活动。 嗯， 那今天咱们就选择两家，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今天环球旅行家在节前的周末任你游。其实这个周末呢，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假日任你游哈。 是， 来我们来。欢迎来自顺义旅游委的副主任江华，江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 同志们好。 嗯，欢迎江主任啊，好长时间没来了哈。 是， 去年还记得您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顺义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不错啊。 是是， 来坐在江主任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密云旅游委的宣传科的科长王凤彤。凤彤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更是有日子没来了。 嗯，是的， 刚才还在盘算是一年还是一年多。 是，因为工作也比较忙，另外呢，可能去你们那儿玩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有需求的朋友们，如果您在今天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刚好您选择的方向是在密云或者顺义，我觉得今天不妨我们就打开话匣子， 或者您之前已经有规划了，现在可以调转车头。 哎，哎好嘛，今天。凡是有这样的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在平台上跟两位直接做交流，好吧？ 是好、 啊、我们不遗余力的帮助一下大家。 嗯， 因为在北京待着的朋友可能选择的这个范围还是挺广的。 嗯， 有没有啊，今天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周末在接下来的假期里面要去密云和顺义啊，找一找这个秋天味道的朋友们，我们来听一听二位的介绍。我们先从凤彤开始吧，来说说咱们这个密云最近的一个色彩、哎、说说咱们活动的安排，好吧？ 好。现在的密云的色彩应该是色彩斑斓的，因为已经进入了秋季呢，红叶淡淡渐渐的开始泛红了。 我看你们那个标题叫红叶秋意养生密云。 对，这是我们这次呢主打的秋季系列活动的主题。 啊， 我们也在今年的九月的中下旬就已经把我们秋季活动呢通过各大媒体的朋友平台呢都已经把我们的活动发布出去了。 嗯， 我们今年呢主要是赏秋叶来养生到密云，作为一个主题的内容。秋叶这一块呢主要是我们密云这块的有三个大的区域，还有一些具体的点位，就是可以供大家来赏秋叶。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十月一国庆期间的一些特色的活动、 嗯、 是应该是最引人注目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秋季一些养生的美食，这次也会给大家呢推出来了。 嗯， 像一些比如说村子里面的乡村美食啊，还有一些我们密云的水库鱼，现在也正在属于正好是吃水库鱼的最佳时节， 正当时 最肥美的时候。哎、 对、嗯，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些线路，我们呢也给大家都已经编制好了。 这凤彤这边特别细心，我看了这线路，这几天都有是吧？ 对，两日游、三日游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多住一住。 哎、是好，我们一会儿听凤彤们慢慢讲啊。 好， 江主任那边这个顺义啊，我们知道这个。离咱们市区更近一些了，这顺义好玩的好吃的也有很多，而且这个季节呢又正是刚才凤彤一说这个红叶的色彩，说到这个秋天丰收的这种颜色啊，顺义那边肯定也是景象万千，来给我们大致做个介绍吧，好吧？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很荣幸又再次做客咱们这个节目。 嗯， 给咱们听众同志们介绍一下我们顺义。 太棒了， 刚才听了密云同志们的介绍啊， 嗯， 我感觉密云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您对密云熟悉吗？ 熟悉。我们顺义啊，虽然没有密云的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呢，我们有自己的地域的优势。 嗯， 距离城区比较近， 对， 是开车30分钟。 嗯， 哎，就可以到达。 您知道，离我家住的更近。我从通州那边过去更近， 就是在东边是吧？ 真是 是是，嗯， 我去机场走那个往顺义走那条路、 啊、对对对 是最方便的。 对对对，是这样呢。在这儿呢，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呢，先主要的给听众同志们介绍一下。 嗯， 我们顺义有，北京国际鲜花港。 嗯， 现在正在举办的就是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 哎，我们俩前一段时间说到这事儿了。 是、 哎， 嗯嗯，这个。现在目前有100多种精品大菊， 嗯， 正值开放， 嗯， 这个今年呢又首次开出了夜间的市场，利用户外灯光欣赏咱们的菊花，会不一样的感觉。 哎呦， 希望咱们的听众同志们， 嗯， 哎，去看一看去，利用假期， 早晚都能看了， 哎， 是吧？ 对， 嗯， 然后还有围绕这个今年定下的有一个咱们。叫丰收节。 嗯 嗯， 今年呢，我们借着这个呢，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叫那个兴天兴隆鼎立这个地方， 嗯， 搞了一个丰收节。 嗯，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体验一下 那个农村农民丰收的那种喜悦。 嗯，你看江主任这真巧，我们在前几天啊，我们说这个丰收节的时候，我跟袁一是真是刚好就说到咱们顺义的活动啊， 是 去县的一些安排咱们都说到，包括您刚才提到说这个顺义这边的有自己特色的，你看鲜花港市，然后丰收节结合咱们这个农村的乡村的休闲旅游哈， 是 另外呢，我也知道您这边这个除了自然资源之外，人文的资源也不少。 是的， 嗯， 这个我想再给大家借这个机会再介绍两个。 嗯， 我们这儿呢有两个博物馆。 嗯， 艺术馆可以说是艺术馆。 嗯， 这艺术馆可以说是北京十大有影响力艺术馆，我们顺义占了两个。 嗯， 一个是罗红摄影艺术馆。 哦， 这个很有名， 这个 名气太大了啊。 还有一个叫松美术馆。就是松树的松， 哦， 美术馆， 松美术馆， 是的， 嗯嗯， 这两个可以是说是在咱们北京有影响力十大里头，咱们占了两个 哦， 对对对， 光顺义占俩， 是，可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 嗯， 非常的震撼。 哎，江主任，这过节的时候，像这样的美术馆啊、博物馆，人会多吗？ 人非常多， 所以大家还得提前做好安排， 提前做好安排，错峰过去。 啊、一会儿我就想啊，这个提前做好安排有一点。你看自然资源好，然后有人文资源的博物馆可以去参观，我们不妨就把这个战线稍微拉长一点。 嗯， 哎，你在顺义呢，你不必着急回来， 就是趁别人去的时候呢，你先错一下，然后别人回的时候你往那儿去。 对，你设计个线路，你在那儿待一天， 对对， 待两天， 一会儿也会 对吧？ 借此机会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给你们策划的一些路线。 太好了， 哎， 嗯， 可以让大家更加体会到我们顺义的美。 嗯，咱们今天就交叉着来哈。咱们先把这两家 咱们要 都要说好， 按天数来怎么样？ 哎，太好了，就是这个袁一，我知道他是在北京过节的。 嗯， 哎，你说动他了，就说动他家。 而且我还在寻觅到底要去哪儿。 哎，哎呦，你这个真是选择余地比较大，是吧？凤彤，刚才说到的这个你们的活动，有哪些主要的内容？一些亮点要强调一下。另外呢，那些线路的安排，刚才袁一说了嘛，我们按照天数来给大家稍微捋一捋，好吧？ 好，好，嗯，好。要说的活动呢，我们密云呢，刚才江主任也说哈，夸夸密云的资源丰富，我们自己也不能太保守了哈，确实比较丰富，对， 嗯， 这个十月一国庆期间呢，我们的活动呢，首先我推一下还是古北水镇吧， 嗯， 因为水镇虽然在咱们北京地区哈，大家比较熟悉，但是在这个节庆里面呢，水镇呢也为了让大家能够在水镇玩的更不一样。嗯，也推出了一些系列活动，比较接地气儿的，像比如说农夫运动会、玉米接力赛、采田接力赛，以及一些红叶的 DIY 手工特色产品的体验。 哦， 这些都是他们特意在这个金秋里面为大家推出来的一些小活动。 嗯 嗯，就是说，如果咱们凡是到水镇的朋友们，都可以到水镇的边边角角各个角落去寻找这些活动的地点。 它是散落在咱们这个古北水镇当中的。 对，嗯，再一个呢，就是。白天游水镇呢，大家有一种在塞外江南的感觉。 嗯， 那么夜晚游水镇呢，一直是它的一大亮点了。夜晚游水镇的保留项目呢，就是一个提灯夜游长城。 嗯， 因为这是首屈一指的。 哦， 长城上面呢都有灯光的设计。 嗯， 然后呢提着一盏比较过去怀旧的一盏油灯， 嗯， 然后呢大家呢一人提一盏，排成小队伍往前走，这是一道特别特别幻彩的一种。 提的是油灯是吧？ 过去的小油灯。 哦 啊。 这袁一在那住过，这个活动没参加过吧？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但是我在长城上面看到过别人提着油灯， 啊， 就是大家都成为了那个夜晚长城上星星点点的一部分。 对，就说这样点缀起来的时候，夜晚就非常的绚烂，绚烂啊， 很梦幻。 对，第二个呢，就是保留项目是它的水舞秀。就是它在这个一个区域有喷泉， 嗯， 加上一些这个科技的设计以后呢，把这个变成灯光色彩鲜艳的水舞秀的一种展示。 嗯 嗯，再一个就是今年新加入的，就是无人机，这个腾空的孔明灯。 哦，无人机。 对，无人机，然后带着孔明灯， 哦， 然后呢，徐徐的升入上空。 哦， 每天就是晚上都是有一个定点的时间去展示这样的一个表演。 哦， 在空中呢还能做不同的造型。 嗯， 哦，啊，非常看起来。很震撼啊，于是在升空的那一瞬间，它在地上摆着上百只， 嗯， 啊，上百只这个无人机， 嗯， 然后从白颜色的孔明灯一会儿哗就变成这种亮了以后就叫应该是红色， 嗯， 哎，然后呢徐徐升起， 嗯， 哎，一开始是三只五只八只 二十只，对，一片，然后呢陆陆续续的腾空了，在空中一边上升的时候一边就开始做上造型了，达到一定的高度那造型就出来了，各种梦幻的造型。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啊有喜欢爱情的小朋友们到那儿可以去说找一个做一个新型的造型、 哦、 可以做一个求婚呢、啊、表达自己的心意啊。 那这个是真是好，因为我们知道在北京地区呢很多地方这个孔明灯由于安全的原因、 嗯、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随意 的 对吧， 对对， 我们要有组织有安排的， 对、 嗯、这次我们在密云就可以感受到， 对，这样的话它对环境是没有这个污染的啊。这是整个这个水镇今年呢特意为大家做了一些活动的这个推出， 这是咱们十一国庆期间的活动， 对、 嗯、 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也是江主任也提到了，咱们今年正好是一个丰收年、 嗯、 是吧，中国的第一个丰收年，那我们也是呢乡村游这块的丰收年，今年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嗯、 我们有个村子叫金菠萝村， 金箔 了、嗯、 对，要说到金箔 了 大家都该知道吃美食是在金箔了、 嗯、 也是很有名的、 嗯、 就叫贡米打包饭、 嗯、 那么这个村子呢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资源，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合作社吧、 嗯、 这些那个社长社员们和村民们还有一些热情的民宿的老板们、 嗯、 他们大家呢都非常的齐心协力，把这个村子呢在没有资源创造资源的情况下编排和给大家准备了一台叫城乡共享的这种理念的乡村嘉年华活动。 嗯， 城乡 共 享， 哎、 哦， 就欢迎咱们城里的朋友到我们的乡村来、 嗯、 共同享受这种乡村嘉年华。 嗯 啊 嗯， 那么这个活动呢现场非常的多，一个是体验了割谷子碾谷子的农耕乐趣活动。 哦，大家可以动手自己操作一下。 对、 啊、 因为大家吃的那个贡米打包饭就是小米嘛、 嗯、 这个小米就是谷子在地里面长的时候、 嗯、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去割谷子，然后再把它在一个长院地方去碾谷子、 啊、 最后成了小米粒出来了、 嗯、 才能做去上锅哈做饭。 大家原来都是自己看到的， 对， 可以亲手 这次可以去体验这些、 嗯、 第二个呢就是本土的一些农妇的市集，就是说我们周边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绿色的蔬果、 嗯、 哎，我们的那个大姐大妈们嘛就会在这个市集上面展示出来，大家可以来品尝购买，还可以在现场刨红薯摘蔬菜。 哦、 嗯、 刚才您提到这个市集叫农妇是吧， 农妇、 哦、 就是农家的妇女、 啊、 农妇自己哎，劳动成果啊、嗯！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个美食文化在现场打造了一条流水席的啊、一个长街，大家可以在这个长街上面去尝尝我们地道的，就是勤劳的大姐们自己做的一些农副产品、 嗯、 食品， 嗯， 就是小美食， 真是流水席、啊。 流水席，对，吃的像比如说贡米打包饭就能现场吃到， 嗯， 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很多荞麦宴的小吃啊等等。 这就是丰收节带来的。 哎，现场呢特别热呢，还有我们的秧歌的表演，哎、 嗯，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段区域，这个区域特别适合呢家长们带着孩子去玩，叫户外的项目，在一个花海里面设置了儿童乐园。用木头做的木人儿，木雕、 嗯、 还有村子里面的大叔大伯们自己动手啊，没请任何的外援、 嗯、 做了小火车，叫改装的啊，小火车、毛驴车还有拖拉机等。 是一比一那种吗？ 哦，不是一比一的、 啊、 是 玩具 迷你型的、 啊、 但是是成大人孩子都可以坐在里面的、 啊、 游村子，在花海里面骑行游玩，坐在小火车上，坐在毛驴车上，整个转着村子跑一圈都没问题。 我怎么手就那么巧呢？这个、 啊、 就没有借助外力的、啊、 对，没借助外力，全靠他们自己去创造发明动手做的改装的、嗯、啊，这些东西呢就感觉让你呢一进村子看到这种场面，确实是真正的感受到了那种乡村那种氛围， 对， 嗯，而且是那种丰收的感觉， 很红火， 很红火，很热闹，而且到处都是金黄色，比如说我们的谷子在地里面长着，也是一片一片的， 嗯， 我们的那个玉米挂了一排一排的， 嗯， 对，说到玉米呢，我们现场还搞了一个玉米迷宫，哎，我都不敢想象我们的村子里面大叔大伯怎么把玉米变成迷宫的。他们用了木头架子， 嗯， 做了很多的架子，把这架子先做成迷宫的形状， 嗯， 然后在每一个架子上进行装饰。如果纯木头看着觉得好像不太美， 单调， 哎， 嗯， 那么把那玉米呀、啊，两个印儿绑在一起，把玉米露出来的时候往上一挂， 嗯， 一垂挂， 啊啊， 一排一排的， 一簇一簇的， 整整齐齐的， 啊， 放眼望去一片金黄 啊， 是田间的智慧和情趣哈、 你迷宫实在走累了出不来，吃点玉米 补充一下体力。 虽然说呢，怕您咬不动的时候给您放了一个玉米机，您可以抱玉米。 这个创造性非常强啊！ 对，都是当地的村民自己自发起来组织起，大家集思广益。 你说这就是富裕起来之后，大家有了更多的想法、 动力、创新都出来 了。而且你知道，对于城里人来说，其实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这两天三元桥那边有一个购物商场，具体名字我不说了哈。 啊， 他为了契合这个秋收秋天这种丰收的感觉，在商场门口那个广场上，装置了很多不知道是真还是是假的那种金色的那个。稻谷成片成片的、你就看吧，乌泱乌泱全是人去那儿拍照、你说与其在这样 城里面就已经是这样， 不如到我们那儿去看现场的，是吧？壮观的场景， 壮观场景， 对，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还有呢，就是给小朋友设的一个小小的场地，叫浑水摸鱼的地儿， 哎， 就是弄了一块池子，用我们那个在原地开发一小池子，水不是很深啊，你看见？哎。五六岁四五岁的小孩穿上一些小皮衣、然后站在水里面去什么戴上胶皮手胶那种手套防水手套、进去可以摸鱼、大家弄得脸上啊手上啊胳膊上啊全是小泥孩似的，可乐趣无穷了。 我就说啊，像袁一他们这么大的小时候他已经没有这个经历了。我小的时候在山间的河沟里就可以这么干，一小水塘，我们自己围一个水塘，就可以来摸啊，摸螃蟹的摸鱼的都有。但是你看现在你大家都说现在呢环境你要保护，另外呢安全要注意，所以咱们就弄一个这个人工的天地出来，让他们来感受一下当年爸爸妈妈的乐趣。 哎，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场地正好把它充分利用起来了。所以如果啊您二位去了以及江主任去了，让咱们一去的时候一秒钟变回五岁了 太好了。因为像我的小的时候我记得去非常有限的去到田间地头的机会和次数当中，我就指那个芦苇荡说这是玉米 啊， 所以就惹了很多笑话。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就更是这样。 对对对，特别好的给孩子们的天地。 对，这是第二个，那还能继续说第三个吗？ 我就稍微歇一会儿吧。 这样，我们让大家呢也来缓一缓，看看自己的计划当中有没有今天需要跟两位来交流的，好吧？ 好。 如果您在十一期间有在北京待着旅行的打算啊，您如果选择的正好是我们提到的顺义和密云，那北京文艺广播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们今天这个周末任你游，也是假日任你游，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可以等待大家各种各样问题。 对，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手上都是有现成的线路的，您需要停留几天，然后都可以来提问，我们两位嘉宾都可以为各位来设计。环球旅行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s song.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京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莽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斑鬣狗，白老虎， 白狮子， 毛毛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信金穗30天。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五，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我们今天的假日任你游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真的是假日啊，马上就开启我们的11国庆长假了。大家伙儿如果有在北京待着过节的，咱们选择在北京的各个区去看一看这个金秋的景象。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呢，就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来欢迎一下顺义旅游委的副主任江华。江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坐在江主任身边的是来自密云旅游委的宣传科科长王凤彤。凤彤你好。 哎，大家好。 刚才凤彤这么一讲，这个热闹的景象越来越热闹了。我都已经听得有点那个天花乱坠的，眼花缭乱的，好多好多活动啊。刚才咱们说到其中一个部分的时候，上半时段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接下来让凤彤继续来快速浏览一下下面的这些活动。 好 吧。 第三个呢，我要说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渔网美食节了。今年呢也是9月30号的上午呢，是一个正式开启的一个日子。如果有时间的话，30号的时候您可以到我们现场来。 30号星期天的上午10点。 上午十点。 对。 到密云的云佛山滑雪场，在这个场地里面呢搞一个启动仪式。那么在这个启动仪式之后呢，整个这个渔网美食节呢主要是品美食了。美食呢主要是延伸在我们这条街，叫密云水库鱼街。这个鱼街两侧呢大大小小有50多家的餐馆了。 据说平时就特别的热闹。 平时的时候呢大家是慕名来，也都是尝密云的鱼。那现在呢鱼呢，而且我们这个沿街呢有很多的鱼市。于是大家可以清早3-4点、4点多钟清早就过来购买。太晚了的话就卖完了。 对对对。 那我们呢这个整个这个鱼街呢，这么多的餐馆，每家餐馆都有自己的一些主打特色的菜。那比如说龙福园呐、 金鼎鱼香啊等等，他们都是一些传统的这种叫灶台鱼的做法 啊、 就是把各种的大鱼小鱼，你想你要点大鱼就来大鱼，想点杂鱼就是各种的鱼放在一起、 嗯、 搁在大锅里面柴锅炖、 嗯、 然后呢边上贴饼子啊、 嗯、 贴卷子呀、啊、之类的、嗯、涮点菜都可以，这是围着锅大家热热闹闹的。 你知道这个热热闹闹一个是体现在说人多啊，另外那个热气腾腾的样子啊，那个特别的有意思、 嗯、而且这个味儿特别的浓厚、 哎、 入味 就是窜。 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这个叫鱼肉面条的那个陈大姑的这个饭店，他自己的鱼肉面条一直是他的保留项。 鱼肉面条， 对，吃起来就跟面条一样，但是纯鱼肉做的， 啊、 没有任何的面。 天哪， 没有任何的面， 特别的鲜，喝那汤也好。嗯， 这没吃过呢， 都是很想吃，而且很健康。 其次呢，还有一个呢，你可能还我上次应该是去年了哈、 啊， 可能说过，但是现在仍然是他的保留产品，就是楚香人家的鱼皮饺子。 鱼皮饺子我听过这个、 鱼皮饺子、不妨也去尝一尝。外面是用鱼皮做的饺子皮儿，拿起来之后都是透明的，如同窗户纸那样薄哈、然后里面放上一些馅料，就是你想要什么样哈，荤的还是素的、给你包好了之后连汤再饺子，您就吃吧。是吧， 太好了， 热气腾腾的。 嗯， 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印象啊、富强等等，只是在您这个鱼街，您就按照您自己的眼缘想去谁家，您就奔谁家去吧，都有他自己的主打、特色的美食。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呢，还是一个到了金秋采摘的好时节了。 对。 不妨大家呢，在我们这儿又吃又住又玩，是吧？最后一定要采摘一下，满满的回去，是不是？ 就早的时候拿点儿。 那采摘呢，这个我们要推的就是我们孟家峪啊，有一个香酥梨的面积最大的京郊。江苏梨园。 梨园。 对，再一个呢就是不老屯镇的贡梨的梨园。这两个呢咱们在行车的时候直接导航就行了。不老屯几个字。 咱们星期还是上星期咱们刚说过不老屯吗？ 对，不老屯。 提到不老屯。 对，不老屯有一个不老的传奇文化故事。而且是那个平均年龄寿命最长的。那么它这两个地儿的梨呢，一种抗氧化的作用是最强的。所以说这梨比如说您吃一半没吃完放在哪儿了。那个茬儿是不黄不蔫的，所以是抗氧化，所以咱们女孩子多吃点儿哈， 健康，保健是吧？ 对， 要不然你就叫不老屯呢？ 对， 美容，第三个地儿呢，就推一下新城子的，新城子镇的云秀大苹果，因为它这个新城子属于跟河北这个交界的位置，所以说有一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它那个日夜的温差。差距太大了，导致我们这边的水果呢，这个甜度特别高， 跟吐鲁番 嘎嘣脆啊。 它的那个温差大， 温差大， 容易结好果子。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儿的苹果呢，一直是享誉京城的。现在每个苹果，如果您想为明年的秋天打基础，您今年跟他那个农庄是吧，老板说好了 啊，我要预定哪棵树， 预定哪棵树，想要苹果上面印什么 印 儿，印字儿，哎，您就提前说，他就给您做提前做计划了。 对 啊， 对。 所以这几个地儿呢，是您我认为您一定要抽时间去。再一个就是葡萄了，葡萄一直能延伸到这个秋季，还可以收尾了，也是进入收尾时期了。所以不妨到巨谷庄镇这一条镇的一条街都是打造的是葡萄区，葡萄产园区。像张裕呀，像这个天蒲啊，九香之乐八号啊，他们又能住又能吃又能采摘啊，都属于是多元化的一个区域。 你说这个密云真是啊，各种水果在秋天它全有了， 都有 是吧？ 最后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住了哈，有吃的，有玩的，有住的。那除了一些星级酒店，我们还有很多的乡村的精品民宿、乡村酒店啊，像比如说雨水花溪的酒店呐、鹿鸣山居的酒店呀、山里寒舍呀、山里寓居呀，这些都是容载量比较大的，还有一些独特的小院啊，像比如说枫林宿啊这些，您一定要上我们的密云旅游微信里面去搜一搜，关注关注。实在不行，打我的旅游咨询电话69045766，来密云溜溜。 有一个那个特别火的亲子的那个主题的住宿，云峰山的 树屋，我估计树屋您订不上了， 我根本订 不 上， 树屋订不上，它有一块禅院。它一块禅院是咱们普那种客房也能住，它属屋原来的十栋现在已经发展到20栋了，仍然不够住， 就到现在为止也是任何的周末都全部满房 的。对对对，它的属屋特别有特色，新打造的十栋就是儿童在屋子里住的， 屋子呢外面就是一个滚筒式的滑梯，您从屋子里面孩子直接就出来了，滑梯就滑到屋外了。 别说小孩，大人 小孩就不爱走。家长说了，行了，咱就订两晚，不能不走啊。 凤彤说起这些，真是如数家珍啊。 对对 对, 对, 对， 咱们抓紧时间趁热打铁，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线路上的安排，比如说几天几天，咱们应该怎么安排？你简单跟大家说说一说，好吧？ 线路留点时间给顺义。 好好好，我跟你说，这个我们这块呢，不妨您啊来到我们这儿呢，要走速度快点，走京承高速。但我们这边呢，从密云水库的西线您逗留一下半天儿，多半天儿，然后吃密云水库的鱼，紧接着下午再到密云东线，比如说日光山谷啊、松鼠谷这样的景区再逗留半天儿，然后紧接着住在密云的一些你喜欢的民宿啊、乡村呐、酒店呐、水镇呐，然后晚上您到达水镇住那儿也好，先看夜水镇的夜景，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再看水镇的这个日光的景观，这样的话您是两个景观全看了， 对， 特别不亏。 对， 然后第三天，哎，第二天的时候在水镇这块玩半天吧，这水镇里面再品尝各种温泉，体验温泉，品尝美食。下午您不妨愿意回来就回来，如果不回来呢，搭这个我们的那个承德也行，因为我们今年和承德跨区域的线路也推了两条。 对对对，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也就是说你要回来的话两天，你要不回来的话。变成三天， 对，变成三天啊，所以大家要先看，要先去我们的密云水库的西线，这样是在水镇住。如果先去水镇的话，那么第二天再去我们的水库西线是最合适的。 这提示的好，两个方向哈。好，我们刚才听到凤彤讲到密云的情况，接下来咱们把时间赶紧交给江主任，顺义那边呢。刚才咱们只是介绍了一大概情况，具体的活动安排，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线路怎么设计，来跟大家讲一讲吧。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接着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啊，这个首先我抓紧时间给介绍两个今年我们顺义地区顺义这个区域啊有两个现在最为观赏好的地点，一个是两个地点全是千亩花海， 哇， 这个可以说这两个地点千亩花海在我们了解咱们北京种同一个品种的千亩花海没有， 咱们 是向日葵花，对，向日葵花海。 哦， 一个是位于咱们这个我们区木陵镇的，它的这个种植面积达到1100亩，种植的是法国的这个品种向日葵花海，现在就是到今年的10月中旬，这是最为观赏、最为漂亮的， 这个的它的名字是叫， 它就是。向日葵 就叫向日葵花海， 花海， 它的位置是在顺义的 木陵镇 茶棚村， 对， 好， 这个可以。另外一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花海，就是我们天竺的向日葵花海，这个呢在首都机场附近，如果大家要不愿意走远了，可以就近看这个，也就是40分钟车程，从咱们市区 这离得更近， 这个也是。这也是一个向日葵花海，这个也是达到1000亩，它现在目前种植的它是600余株向日葵啊，它有不同的品种，而那个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茶棚村这个向日葵花，它就是法国品种， 哦， 非常漂亮，大家可以利用假日期间去那儿看一看， 是国庆期间 免费 向日葵， 免费游览， 哦，这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这是两个 ，这个再顺便介绍一下，这两个花海呀，我们是秋天可以看向日葵，春天是油菜花，今年是春天油菜花就已经，可能市民朋友们已经过去看过，知道这个了， 这颜色递进的很好，从春天的金黄色变成到秋天的橙黄色， 是的， 这是两个花海， 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喜欢休闲运动的，在节假日可以去我们的五彩浅山， 这个真是现在 登山步道 太有名了， 太 有名 了， 它那全长达到80公里，这个它不但可以登山，还可以赏红叶，沿途，非常美丽，希望大家有机会过去看。另外，再介绍一下，就围绕这个登山步道这块呢，我们在达子沟那儿。就是也是在木陵镇，登山口那儿，达子沟那儿，我们建了一个水系，投资近5亿元，建了一个水系，这个分了五个水体吧，半随着这五个水体呢，还有平台， 景观亭廊和清水台阶。 嗯， 还有这个，在这个置身在这里的时候，如果那个雾喷，我们建设了雾喷，这样呢，就是让大家感觉犹如身仙， 知道你的意思了， 那个仙境的那种感觉， 喷雾那效果， 哎，是的， 朦胧感， 哎，非常漂亮。 五彩浅山步道现在这个真的是现在知道人越来越多， 是的， 越来越多。 哎，现在的喜欢这个休闲健身的这些朋友， 对， 到节假日都去那儿， 对， 哎， 包括其实还有咱们顺义的这个汉石桥的湿地公园啊， 汉石桥湿地公园，这是咱们 传统项目 最大的， 对， 芦苇湿地， 是是是， 哎，现在正好也是芦苇花开放的时间， 嗯，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那也是免费的， 嗯， 大家， 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这样吧。江主任，简单几句话跟大家说说几天咱们都能怎么玩，好吧？ 好嘞， 嗯， 这个给大家策划了一下我们顺义的旅游的，分三个，一个是乡村，乡村旅游，乡村游， 嗯， 这个可以先去咱们鲜花港， 嗯， 菊花节， 嗯， 然后到汉石桥湿地公园， 嗯， 观赏我们的芦苇， 嗯， 最后呢可以到尺木屋山，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体现那个乡村，休闲和住宿的地方， 嗯， 这是一个， 嗯，好。 乡村游，第二个是健康，健康之游，这个呢就是登五彩浅山， 嗯， 然后到胶庄湖地老站，这个体验爱国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 哎，最后入住欧菲堡酒庄， 哦， 哎， 好， 最后一个呢就是艺术之游， 嗯， 这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松美术馆， 嗯， 罗红艺术馆， 嗯， 这两个看完以后，到我们的祥云小镇， 嗯， 这个首都机场附近， 哦， 这个 特别有名，现在 非常有名， 带小孩 这个可以 都喜欢去， 可以购物、餐饮。到最后呢，到咱们的天竺保税区有一个电商体验中心，可以体验一下这个购世界保税的。 嗯，如果大家时间足够的话，我觉得几条线路咱们都可以综合在一起。 对， 是吧？ 对， 分了几天， 哎， 都可以去的。 可以， 嗯， 跨境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嗯， 那么再次感谢两位在节前给我们带来这样非常实用的攻略哈，帮助到了像我这样十一期间在， 肯定你有多的选择了吗？ 对，在北京待着，但是又不知道具体去哪儿玩好的人。 凤腾最后一句话代表一下我们两个区域来欢迎大家，好吧？ 好啊，密云和顺义呢是好邻居，希望大家呢去顺义来密云住，欢迎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国庆节， 好， 到我们两地来旅游度假。 好， 哎，真的是线路很顺，去完顺义，然后再往前开就是密云， 所以七天你一分刚好。 对对对，方向都是完全一样的，不走冤枉路。 对， 感谢两位，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为你带来住在八七六，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